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那全青色光环掠过他之前所在的位置，正好笼罩住了面前的两只狼道。只见那两只狼道身上顿时多了一层青蒙蒙的光，紧接着全身剧烈抽搐，鲜血狂喷而出，甚至连内脏也喷了出来。他们那样强悍的身体竟然被那青色光环直接震毙。唐三身形再现时，正好在那只青色狼道头顶上方。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唐三身体悄然下扑，八蛛毛带着浓郁的血腥味直奔那青色狼道刺去。青色狼道反应极快，当唐三以为八蛛毛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时，却发现自己刺穿的竟只是那青色狼道留下的残影。紧接着身侧一股大力传来，令唐三不得不收拢八蛛毛，整个人在半空中一阵急速翻滚。那剧烈的撞击使得唐三胸前一阵气血翻涌。 大意了， 在身体翻转的同时，他再次施展出了瞬间转移，躲开了那青色狼道连续使出的数十道青色锋刃。这青色狼道的锋刃可就不像普通狼道那么简单了，普通狼道的锋刃只有尺余宽，厚度更是不足三寸，而这青色狼道发出的锋刃厚度足足超过了一尺，扇形刃面更是宽达数米，威力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锋刃所到之处，植物被切割得粉碎，空气中发出一连串刺耳的尖啸。唐三这边情况紧急，戴沐白和马红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戴沐白怎么也想不到，对手在被自己锁定的情况下，竟然能从白虎烈光波下方穿过。而此时他一掌击毙了普通狼道，胸前空门大开，面对对手由下而上撩起的光刃，他只能选择硬挡。两只虎掌带着锋利的爪刃骤然下击，与那青色狼道的攻击撞在一起。轰然巨响中，青色狼道被轰击的飞退，可是戴沐白也并不好受，不但身形跌退，还被那青光带起的锋刃割破了身前的皮肤。尽管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罩帮他挡住了攻击，但还是被那锋刃的劲气内侵经脉，剧烈的疼痛以及肆虐的能量使他不得不全力催动自己的魂力将其排出。 这只青色狼道和我武士级时的魂力差不多，力量虽然不及我，但却不好对付，而且我对他的能力并不了解，周围还有这么多狼道围攻，恐怕要陷入苦战了。 另一边，马红俊的情况也同样不好，攻击他的那只青色狼道攻击力更加恐怖，在刺耳的摩擦声中，胖子的凤翼天翔竟被展开近半。虽然他的凤凰火焰也附着在对方手臂上了一些，但那锋利的劲气还是侵入到体内，双臂传来折断一般的剧痛。三名青色狼道的偷袭无疑是成功的，唐三和戴沐白受了轻伤，马红俊的伤势要更重一些。那名毛上沾染了凤凰火焰的青色狼道动作极快，利刃闪烁，直接将自己沾染上火焰的皮毛割掉，他的血液竟然都是青色的。三名青色狼道自然没有放过唐三他们的意思，此时普通狼道们已经围成了一个圈，但不像之前那样疯狂扑击了，更多的是在旁边虚张声势，偶尔偷袭。而三名青色狼道则全力攻向唐三三人。戴沐白的性格一向是愈强越强，被对手偷袭使他顿时大怒。 妈的，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怒吼中，他全身金光绽放，正面迎着那只青色狼道就冲了出去。两只虎爪金光闪烁，每一根虎爪利刃上都爆射出尺长金光。那青色狼道却丝毫不惧，速度极快地缠上了戴沐白。论实力，戴沐白绝对是在这青色狼道之上的，但经过之前的消耗，他的魂力被消耗了不少，何况周围还有那么多普通狼道虎视眈眈，他也不得不分心应对。这样一来，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被拉近了许多。不过就算如此，戴沐白强横的实力也远在青色狼道之上。几次硬拼之下，青色狼道已经被他的虎爪震得连连后退，身上留下了数道深深的伤痕。 但令戴沐白有些郁闷的是，这只青色狼道异常滑溜，先后几次他眼看着就要将对手开膛破肚时，这青色狼道却都是闪烁了一下，卸掉了大部分攻击力，甚至还完全躲开过他的攻击。马红俊可就不像戴沐白这么主动了，之前那一击他受创不轻，不但震伤了内腑，双臂上也是各自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血肉模糊。虽然再次使用了凤翼天翔与对手周旋，但却在对手的快速攻击下连连后退。马红俊的爆发力是极强的，但此时却被对手的速度完全压制，岌岌可危。攻击唐三的青色狼道是所有狼道中最为强横的一个，体型巨大，魂力也不在唐三之下，不但速度奇快无比，那令自身变得虚幻的技能也用得比另外两只青色狼道娴熟得多。虽然还不能和唐三的虚无技能相提并论，但也能够闪躲开大部分攻击了。 胖子那边的情况有些不妙，不能再耽误下去了，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这只青色狼道虽然实力不弱，但唐三还真的没有看在眼里。和曾经面对过的强大魂师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身形在空中一闪，又一次施展了瞬间转移。这次唐三尽可能与那只青色狼道拉开距离，此时他所出现的位置正是戴沐白、马红俊两人的中间，和两人的距离几乎是一模一样。第四魂环骤然闪亮，黑光奔涌，万年魂技蓝银囚笼发动。光芒闪烁之中，马红俊和戴沐白面前的对手同时被一个巨大的蓝银囚笼困在其中。他们虽然有那虚化的能力，但还不足以穿越这样的障碍，更何况唐三为了稳妥起见，杀神领域的进化技能杀神突击也同时发动。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感令狼道的身体迟滞了一下，这下更逃不出蓝银囚笼的限制了。戴沐白和马红俊与唐三配合也不是一两次了，当唐三出现在两人中间位置时，他们就已经开始蓄力，眼看着对手在蓝银囚笼中开始拼命地攻击蓝银皇，二人也同时发起了自己的强势攻击。白虎流星雨从天而降，穿过蓝银皇留下的缝隙，全部传射那头青色狼道。而马红俊早已经憋了一肚子气，就是要等待机会给对手以致命一击，只是因为对手速度实在太快，很难保证他的攻击能有效狙击对手。马红俊的动作甚至比戴沐白还要快，鲜血淋漓的右臂猛然轰向蓝银皇下方的地面。他的右臂因为有魂骨的存在，坚韧程度远强于左臂，受伤并不算太重。第四魂技凤凰啸天击发动，当那扭曲的光芒伴随着大地的颤抖出现在那名青色狼道脚下时，败局已定。此时周围的普通狼道显然也看出了不妙，立刻疯狂地向三人扑去。他们试图打断马红俊和戴沐白的攻击，但唐三怎么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呢？ 找死！ 蓝银领域的作用在这一刻完美地展现出来，蓝银囚笼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释放，无数蓄势待发的蓝银草穿刺而出，化为一根根利刺冲天而起。狼道的身体虽然极为强韧，但是在这万年魂技的穿刺下，尤其是大面积的攻击中，他们根本没有闪躲的可能。虽然蓝银突刺阵还不足以真的杀死他们，但凭借这一击，唐三几乎刺伤了所有的普通狼道，并且让他们陷入了眩晕状态。当然，其中也有七八只狼道被蓝银突刺阵直接刺中了要害，虽然一时未死，但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却比死还要难过。唐三的技能发动毫无预兆，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当那名最健壮的青色狼道发现不对时，另外两名青色狼道都已经开始承受戴沐白和马红俊的攻击了。最健壮的这只青色狼道仰天发出一声怒吼，并没有去援救伙伴，而是直奔唐三冲了过来，全身上下都散发出那虚幻般的光彩，背后托起一连串长长的光影。唐三虽然在施展技能，但他也没忘记自己还有这个对手，他要彻底解决这三只狼道，只要将他们干掉，今天这场战斗也就结束了。眼看着他朝自己冲了过来，唐三的双眼顿时变成了紫色，紫金色的光芒喷吐而出，紫极神光发动。那青色巨狼的虚化能力虽然能够抵挡大部分物理攻击， 但唐三紫极神光却是正宗的精神属性攻击，他又如何能够闪躲得了呢？ 你就算再快也快不过光。 这只青色巨狼十分愤怒，又是直线发动攻击的，因此他那雄壮的身体正好与紫极神光撞个正着。轰然巨响之中，青色巨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但是他却并没有被紫极神光杀死。他不仅有着极其惊人的身体强度，竟然连精神力也异常强大。在紫极神光的轰击之下，虽然口鼻喷血，全身陷入短暂的僵持，但他自身的肌肉也同时在疯狂暴涨，像极了以前唐三曾经见过的一个魂技——嗜血。 不能再给这家伙机会了，这头青色狼道普通状态就已经那么强横了，要是真让他这嗜血状态施展开，我们三个想要全身而退就难了。 此时虽然他们重新占据了上风，但三人的魂力也消耗巨大，如不能一举毙敌，后果恐怕很不乐观。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